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强、本领高、作风硬、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，切实肩负起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重任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。 FM 1073